今天是中国农历的七月初一，在中国的习俗里是超度祭祀鬼神的一个月份，民间对这桩事情很重视。新加坡的华人多，所以这桩事情呢，也同样的被重视。超度的这些道理与事实的真相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今天你们有个同学提了个问题，如何超度自己的家亲眷属，可见的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关心。事实的真相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必须要肯定。人的生命决定不止一世，决定是有过去世还有未来世，佛家讲的三世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考量决定不能够只限于眼前。如果仅限于眼前，决定会做很多的错事，会造很多的业障。必然会招来来生后世种种的不如意。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都教导我们要懂得结缘世界，这个冤结冤仇啊，要用智慧去把它化解。不可以结怨。这个结怨呢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这个事实非常可怕，也非常恐怖。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冤结解除呢？根本是要靠智慧，唯有智慧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智慧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任何一桩事情，它的起源、它的发展、它的后果， 果又变成因，因再发展再结果，因果循环，这个里面的事就非常非常复杂了。何况这个因果里面还牵涉到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，这个佛法叫缘。彻底明白，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。我们今天看到世间有很多残酷的果报，决定不是单纯的因素啊，也决定不是这一生所造的业，它与过去世、生生世世都有关联。通达明白了，结缘是结，最重要的是要宽宏大量，能够容忍，能够原谅人，能够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冒犯，侮辱甚至于伤害，一定要能忍受。他侮辱我，伤害我，他为什么不伤害别人？为什么不侮辱别人？我们要能够很冷静地想想这个道理，就会明白了。这种果报必有原因的。原因若不在这一世，那一定在过去世。再过去世，如果想到这些道理呢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很乐意接受这个果报，报完了就没有了吧，决定没有怨恨心，决定不可以有再报复的心，再报复那这个仇恨呢愈结愈深，越报越残酷，不但报在自己，还连累别人。那为什么造这种极重的罪业？所以印光大师给魏锦州的那一封长信，在今天是在家每一位同修都有认真去读一读的必要。最近那个信的时候已经拿到台湾去，我们印成小册子准备印10000本。家亲眷属在世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迷惑颠倒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随着自己的意思造作种种恶业啊，受三途的苦报。我们今天学佛了，对他们很怀念，也希望真正能够帮助他们。如果是真正有效果的帮助，一定要真正修行正果。 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，那就没法子帮助。那个帮助顶多饿鬼道，他得不到饮食，我们供养他的饮食。请他吃个饭。但是要晓得，这种救拔是临时的。即使我们很孝顺，每一个月份初一十五都祭祀，我们寿命有多长呢？我们能够供养他多久呢？即使我们活到一百岁，我们一百年当中啊，月月都这样供养，这算很孝顺了。可是知道饿鬼道的寿命1000岁，而且饿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那我们能养活他几天呢？他还有多少多么长的时间他挨饿呢？我们寿命太短了，我们照顾他的时间很短了。要想一个长远的办法来帮助他们，长远的办法一定要自己修行正果。我为什么要修行？为了要帮助他们，永远离开三恶道。这一个动力就很大了，动力来推动你啊，让你勇猛精进，不疲不厌，认真去办道。到我们修行有功夫，他们得的这个福报啊，也就是步步向上提升的。我们修行功夫得力，以念佛这个法门来讲，真正达到功夫成片，你的家亲眷属就脱离六道了，不是脱离六道，脱离三恶道，这生三善道了。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恶道进去容易，出来很难很难。真如经上所讲的，如果他没有孝顺的子孙为他修福，要凭他自己果报，那就太难了。你看饿鬼道一天是人家一个月，寿命是1000年。地狱道那个地狱里面的一天它里面的这个时间长短不定。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时差不同，但是最短的他们的一天呢，也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。这是讲短的，不是讲长的。寿命呢，那我们一般讲的万岁万万岁，这也是讲短的。长的，那地藏经上讲的 无数劫，那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？所以都在悟道唯一的一个依靠，就是依靠孝顺的子孙来帮助他们。子孙必须学佛，必须依照佛的方法来修行，这是最有效的。而佛法里面修行的方法多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这么多法门里面最有效的、最殊胜的，无过于念佛法门。所以诸位要问，怎样超度自己的家亲眷属？那么现在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能真正发心为家亲眷属啊，永脱恶道，你到念佛堂去念佛，这个事情是长时间事情，不是短时间啊，至少每一个星期去念一天啊。为谁念的呢？为帮助啊过去的家亲眷属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！你在这一天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啊、报恩心去念，哎，你这样做法对你的家亲眷属帮助就大了。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道，你发心这个时候他就离开我道。因为你发的这个心真诚，你做的这个事情实在，不是虚假的啊，不是等你念到功夫成片他才超生，不是你发心这一天他就超生到你念到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正果了啊，真的是小果不大啊，他升到三善道，那个福报就落实了。这一发心就离开呀，到你功夫成就，他的福报就落实了。你的功夫不间断，不断向上提升，他就永远不堕三恶道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诸位在《地藏经》上看到婆罗门女，看到光目女，我们还能不觉悟吗？啊，那是佛菩萨示现的，做样子给我们看。可是佛在经上一再地勉励我们，这些亡人得福只有七分之一， 所以他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，而且在六道里面，他的福报仅限于人天啊，而天上也只能到桃李天啊，四王天、桃李天，也就在这个境界里头啊。再往上去，我们帮不上忙，一定要靠他自己修行啊。那么他自己会不会修行呢？一定会修行。他在三山道啊，有这个善缘啊，自己这个家亲眷属里面有在佛法有成就的，这就是有缘分的。他会遇到佛法，他自己会努力修学啊，那么他的境界可以更向上提升。理事我们都清楚都明白，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。通常念佛啊，自己一个人念，发心虽然好，没有外缘帮助，如果自己业障习气重，很容易退转啊，功夫不得力了。一个如理如法的道场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正常缘啊，这个缘太殊胜了啊。希望每个道场都建念佛堂，大家通通都念佛。可是这个里头有个还有一个因素，一定要明理，明理就是要听经啊，不要找人家讲经啊。实在找不到人讲经，这个文法不可以中断，不可以没有。我们现在每一堂经、每一堂讲经啊，都有录像带啊。我们录像带可以提供给其他的道场啊，你们每天可以播放两个小时啊，然后建念佛堂去念佛我们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别说是你记得的啊，这一生当中的家亲眷属超多了，过去生中的生生世世你不记得，你也不认识了，那些家亲眷属也得度了。我们想到这段事情，自己要不认真去修行，不努力去修行，怎么对得起家亲眷属？怎么对得起历代祖宗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念佛堂报恩心去念佛，知恩报恩啊！啊，这个恩德就是一个动力，推动我们认真努力、精进不懈。啊，他们在卧道里面，今天没有能力，完全靠我们。明白佛法的人，懂得佛理的人啊，认真依教奉行，他们就得度啊，他们就能够离苦了啊。 人人都懂得，人人都明了，人人都存报恩心念佛，眼前世间种种灾变都可以化除啊。可以达到如佛所说啊，过泰民安了。人民安乐。所以这个念佛不仅是为自己，为家亲眷属，为一切众生。我们学讲经的同修，每一个星期也要去念一次。对于我们学经教大有帮助。第一个，你每一个星期有24小时在那里修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。你48小时在那边24小时在那边念佛，得诸佛如来的加持。对你言教啊，开悟啊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心不清净，这个言教一辈子都不能开悟。必定要有真实的功夫。真实功夫是我们弘法利生的基础啊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